说离婚呢是及时止损，可能曾经我想和你白头偕老是真的，想和你一起看世界也是真的，可是婚姻从来都不是儿戏，如果离开你能抹开头顶上的乌云，能让我感觉到发自内心的自由，而不是永无止境的枷锁，我想我就只能够选择离开了。这句话还蛮心酸的，但是却透着一股劫后重生的轻松。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活动于9月15号从北京出发。本次活动第一站为内蒙古赤峰市，今年九六九主播龙叶将带领自驾车友一同感受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 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更多精彩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说每天到了晚饭的时候呢，就算不饿也会因为不停想晚上该吃什么就想饿了，有空就会翻吃的，不管饿还是不饿，真的觉得太可怕了，有没有？